Oh, Yeah. 佛說十善業道經。各位善信，我們上個禮拜就是將一本金剛經呢已經是講完，由於此處呢是屬於一個講堂的性質，所以我們呢除了我本人或者去星馬其他地方講經之外，在本處呢就是講完一部，就是另講一部，就是連續這樣是講經。那我們講完《金剛經》了，這個星期開始呢我們就是講《佛說十善業道經》。那從這個經題來看呢，似乎呢就很顯淺，其實呢這一部經的重要性呢就不亞於其他的大乘經典的，因為本經的文字是很少，簡簡單單只有2400幾個字，但是它的內容就是包含了人類社會道德的基礎，更重要的它是一部修行學佛者你欲想成佛一部必定要依之修行的经典。在这部经里面，佛呢是跟我们说，他说一切众生因为罪业深重，所有六道轮回而感到这个业报的色身呢有大就有小的不同，因此在这个消极这方面就要教我们呢断恶，因为我们做一切的过恶罪业才感到这个六道轮回而有这个大小色身的不同，所以在消极这方面呢佛就教我们要断恶啦。那如果从积极这一方面就要我们多多去行善啦，我们因中行善啦，咁即使唔可以延生了生死，我哋起碼都得返一個人生啦，唔好墮於呢個惡度。所以經文裏面教我哋修行呢個十善法，我哋唔單唔好殺生，我哋仲要呢係放生，唔好呢偷盜啊，還要呢係布施，那知道唔好邪淫，唔好妄語，唔好耳語，唔好惡口，唔好兩舌，個心呢更加唔好起呢個貪嗔痴。我哋進一步係廣修呢個四善法、六道萬行等個菩薩法，最後呢係得以成佛。咁所以此一部經呢主要個內容呢係叫我哋修十善而斷十惡，斷十惡就可以免至墮於呢個六道輪迴，而修十善進一步講修呢個菩薩嘅萬行，我就可以咧得到出世嘅聖果。咁啊，可見此一部經啦，對一個修行學佛者啦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成日啦，自從信佛開始，終日咧咁啊拜佛、誦經。以及做种种的结缘放生的功德啊，我就希望日后呢不要堕于这个恶道而得生这个善处，所以此一部经呢就名为叫做十善业道经啦。那么是哪个讲的呢？就是佛说的，那么合埋就叫做佛说十善业道经。那我们首先呢就讲这个佛字，佛呢他亦都是由人呢修道而成，就不是说他天生出来呢他就是佛。那么佛既然在这个人道中修行可以成道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亦都可以修行同佛一样呢是得成菩提道，是无分彼此的。好像我们以世法而论，不是说某一个人他就可以肯定拿到一个博士位，其他人呢就不得。其实呢只要你家庭的环境过得去，而这个读书的小孩 无论个男仔抑或女仔啊，只要佢好好地咧上进，咁啊加以呢个环家庭嘅环境咧，对佢啊经济能力可以支持，佢就步步咁读上去咧，就系人人都有机会啊攞呢个博士嘅学位，绝对冇可能话咧你得我唔得，我得咧你唔得，系冇咁样嘅理论嘅。亦都说明啊，我哋一个攞博士学位嘅人，无非呢系读书与共呢用呢个时间呢去栽培而成，人人有份啦。咁啊，博士位呢就系最高㗎啦。在学位里面讲呢，再冇有一种学位呢系高过博士位。咁啊，即系等于话你求学啊读书啊攞到博士呢系一个最高嘅境界啦。咁啊，你出嚟社会做事啊，咁啊，人人都尊称你一声咧，系某某博士，最高嘅身份。啊，成佛咧亦复如是，唔系话某一个人佢就可以成佛啦，啊，某一个人就冇佢份，绝对唔可以。说明任何一个人，你只要肯修行，只要肯依佛嘅教导啊，佢修心养性，断除呢个恶业，勤修善业啊。是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究竟呢是成无上菩提。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两句经文呢是最好一个证明，他说是法平等就无有高下，是法就是指此一个金刚波野实相之法，亦是指究竟呢平等的成佛之法，是平等的，无有高亦无有下，人人可以得，绝对不是说佛成了之后他呢就是多一点，而我们未成佛的呢好像是低一点是少一点，没有这样可以。我们只要啊真真正正向佛去学习，所谓学佛之所学是行佛之所行，佛可以成道，我亦可以成道，只不过佛是过来人，那么他知得怎样断烦恼，他知得怎样去了生死，然后得成佛道，那他将他所有经历过的那过程，那么为我们呢是演说教导我们，亦都跟他一样怎样去修行，怎样去断恶，怎样去修善道，怎样而得成佛果菩提。所以佛呢不过是一个先知先觉者，绝对不是说他先就可以成佛，我们呢不可以成佛，佛亦都是从人道修成，那么我们呢得到这个人生，亦都可以藉着这个人生呢而得以修成佛道。那么好像我们曾经读过书的人，所谓饱读诗书拿到最高的学位啊，咁佢就可以为嗰啲后来者，为嗰啲晚辈啊，我哋就照样教佢啊。佢读书呢，佢有朝一日亦可以同我呢个过来人呢，佢亦得到一个最高个学位，绝对都系平等。咁佛系从人道修成，咁佢个过程啊，根据呢个释迦住所讲，咁佢亦都系生于这个印度啊，迦毗罗卫国，他就生在这个皇宫啊，他的父亲呢就叫做正饭王，他的母亲呢就是叫做摩耶夫人啊。咁啊，当他出生之后，咁啊，他的母亲呢就去世啦，咁啊，他本人呢就是由他这个姨妈，即是他母亲的妹妹呢，咁啊，将他呢是带大的。那么当他开始懂事的时候，他觉得在这个皇宫里面终日都是呢由他的宫和彩女服侍他，那么所谓行一步啊都好像没什么自由一样的，亦都过惯了啊这个皇宫的生活，那么有些呢是厌倦啊，所以有人呢他就请命他这个父王，咁啊，想去外边咧行下见识下，咁啊，佢个父王当然咧亦都批准啦，咁啊，因此就将佢每一日所要经过呢个路程， 咁啊好好地咧係修飾一番，咁啊免至咧外邊嘅境界啊，而令佢咧嚇呢個心裏邊咧唔安樂。咁啊太子第一日，佢就由東門啊，咁啊東門咧佢一出咗，佢就見到有一個老人，咁啊眼又蒙，咁啊背又駝啊，要揸條拐杖咧。咁啊，动下动下，跟佢只脚都几乎唔可以起步，行得好慢啦。咁但系响呢个宫中里边，佢几时见过啲咁样嘅人啦、啊？所以佢就唔知道啊，呢、這个究竟咧系咩人？咁佢就问佢啲随从啊，佢话我哋前面呢一个腰又弯，脚都行唔起，要揸条摆出嚟帮佢扶住，咁算略为行。究竟呢个系咩人嚟噶？当时的随从讲啦，佢话太子啊，佢话呢个都系叫老人。点样叫做老人呢？就系佢经过呢个岁月嗰种嘅迁流，所谓从少而壮，壮而老啊。咁啊，亦都可以讲咧，佢一生人已经咧贡献咗俾你个社会，佢应该做边一种职业嘅，佢亦都已经做完啦。到咗今时今日咧，老啦。行都行唔起，睇都睇唔清啊，耳仔听都听唔清啊，所以佢就唔可以再做事，只可以咧就随着呢个岁月啊，来到折磨自己啦，受呢个老嘅痛苦。咁啊，当时呢个太子就问啦，佢话呢个人固然系老啦，佢话然则我啊，日后会唔会变成老啊？咁啊，当时呢个随从讲啦。他说老这一方面不单说这个老人可以老啊，他说我们整班随从也是会老啊，他乃至你太子个人现在是后生，你再过一段时期一年一年这样过了去啊，你也都会有老之一人啊，也都会老到跟他这样啊，还有腰有驼，还有脚都抵不起步啊。当时这个太子听到的心呢，佢就好难过啦，咁啊佢冇乜心机去游啊，咁啊即刻咧就回皇宫啦。咁佢回皇宫之后啊，佢就闷闷不乐啦，佢就觉得呢个人既然有老啦，人生啊有咩嘅意思咧？所以个中人啊都系为呢一个问题咧嚟到困扰啊佢自己。啊，咁佢又过一个时期。咁佢由呢个南门啊，咁南门咧一出，佢就见到一个病人啊，咁呢个病人病到咧都唔识得行路噶啦，要搵一块床板咧，咁啊抬住佢嘅，佢瞓喺个床板上边啊，咁啊冚住张被，咁啊搵人咧搵条绳咧，咁啊勒住嗰个床板，咁啊抬佢行嘅。当然太子喺皇宫啊，几时见过啲咁嘅境界啫？咁佢就又问嗰啲随从啦。佢话点解呢个人佢唔行路？咁啊要搵个人咧抬住佢，而又觉得佢好似好辛苦咁啊。佢觉得呢个咩人啊？咁啊当时嗰啲随从就讲太子啊，佢话呢个就叫做病人啊。咁啊太子从来未曾听过咩叫做病噶，佢又问啲随从啦，究竟咩叫做病人咧？咁嗰啲随从就讲啦，佢话太子啊。他说每一个人，他说假如他这个身体有所变坏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种病的，例如伤风啊、咳嗽啊，或者头痛啊，或者肚痛啊，或者脚痛啊，那么当然令他啊不可以忍受，所以他就呻吟，他连行都没有精神的行啊，所以就找人用板一抬住。咁啊，当时太子一谂啊，点解会有病嘅咧？咁佢就问嗰啲随从，佢话：然之后我日后啊，会唔会有病啊？咁啊，嗰啲随从讲啊，个太子啊，个病之一字，亦系任何人都在所难免啊。佢话唔论你个青春点样个强健啊，咁啊，但系青春渐渐过啊，你个人就会白。并重生啦，佢话佢固然系难免，我哋亦都难免啦。佢话太子你啊，亦都系难免啦。 咁太子想到嗰啲病痛啦，咁辛苦噶，当然佢亦都冇心机咧去出游啦，咁啊亦都即刻咧回皇宫，咁佢就终日俾呢个老，俾呢个病啊，咁啊时时咧困扰佢自己，咁啊谂啊点样先至可以离开呢个老病，咁啊又有人咧，佢就去游呢个西门啦，咁啊西门一出，咁啊碰到有几个人啊，咁啊抬住一个四方嘅木，但系里边咧有啲乜嘢咧，佢都模模糊睇唔清楚啦。咁啊太子就问啦，佢话前边嗰个人抬住一个箱，长长四方噶，系咩嚟噶？你传我话太子话呢个就棺材啦。佢话棺材，佢咩叫做棺材啊？嗰啲人就同佢讲啦，佢话棺材里边就系瞓住一个死人啊。亦即使一个人经过老，又经过病，病到不能再病啦，老到不能再老啦，咁啊两眼一闭，两脚一伸啦，咁啊呼吸不来，就系咁咯。咁啊家下呢个死咗个人就瞓喺里边，咁啊嗰啲人就抬佢外边呢个荒坑野岭啦，咁啊将佢埋葬啦，咁啊就结束咗佢呢一生。咁啊当时个太子谂下咩叫做死人呢？人究竟点解会死呢？咁我自己又会唔会死呢？佢都系咁问嗰啲随从，嗰啲随从就话：佢话太子啊，佢话任何一个人都系难免啦。既然有老有病，有朝一日呢总会死噶。只不过呢个时间呢就有多少唔同，有啲长命啲嘅，有啲系短命啲嘅，只不过去先去后而已。但系一定啦，系要去嘅。咁啊，太子咧，咁啊，亦都咧个心啊，唔系几舒服啊。佢亦都唔出游啦。咁啊，翻皇宫。咁啊，中人咧就为嗰啲所谓老病死啦，嗰啲问题啊，嚟到困扰啦，佢自己啦。咁啊，后来啊，佢哋有一次，咁啊，佢哋由北门啊，北门咧出咗之后，有好多嗰啲田野啊。嗰啲种田嘅地方，咁啊种田嘅地方咧，啱啱咧就系春耕嘅时候啊，咁啊嗰啲种田嘅人，咁啊用嗰啲牛咧去犁田啦，即系将旧年割完禾嗰啲田嗰啲泥实啦，咁啊用个泥咧嚟到泥起嗰啲泥，咁啊然后咧准备爬松，佢就可以插秧啦。当佢嗰个泥头啊所经过个地方，一行一行将嗰啲泥翻转来咧，个泥里边啦有好多嗰啲细嘅虫，有好多一条嗰啲禾蚬啊，通常讲埋蚯蚓啊，咁啊将佢通通都揭露出嚟啦。咁啊天上嗰啲雀仔啊，咁啊睇见啦，一只一只咁就飞落嚟啊，咁啊用个嘴咧啄嗰啲虫食，咁啊啄嗰啲禾蚬食啊，咁啊太子都觉得。呢件事都好残忍啊！所谓众生弱肉强食，所以做人做畜啊，都亦不过系如此啊！所以佢亦都冇心机游，咁啊，因此咧，佢游翻皇宫过一个时期，佢就请求佢呢个父王啊，咁啊要出家。咁呢个父王啊，当然系唔中意啦，但系由于太子出家嘅意愿好坚强。父王亦都冇佢办法啦，所以佢就出家。咁啊出家之后，佢亦亲近过啦好多嗰啲外道同埋嗰啲仙人，咁啊同佢哋研究啊点样去了决呢个生死嘅痛苦。嗰啲仙人咧对佢嘅答复咧都冇法子啊满佢呢个心愿，冇法子令佢咧得到一个圆满嘅解决嘅答案，所以佢哋自己啊。咁啊，去到呢个雪山，咁啊，自己咧去独自嚟啲修行，咁啊，经过咧六年嘅时间啊，咁啊，佢每日嘅生活咧，照书上讲咧，佢哋一麻就一麻，但系就唔系一粒麻一粒麦啊，而系每一餐食麻，或者有一餐咧系食麦，咁啊，经过六年咁长嘅时间咧。咁佢呢个身体咧就好瘦弱啊，连骨都见啦。咁啊，到佢将要悟道嘅时候，佢有所感悟啊。佢话：假如我今日成道， 他說全身都骨瘦啊。他說後世那些弟子呢恐防會誤會啊。他說如果想成佛什麼要學道理啫，只不過是在沙處坐幾年，我覺得瘦瘦地啦，咁就可以成佛啦。咁孔逢有嗰個誤解，所以佢因此落山到呢個利連河，咁啊接受一班啦牧牛啊，即係養牛睇牛嘅女子，咁啊供養佢嘅牛奶啊，咁啊令佢咧食到個身體咧飽滿啦，咁啊然後咧先至成佛道。咁所以佛者就是印度话、中国话咧，就是叫做觉。嗱，觉咧，从佢自己呢方面讲，就是觉悟呢、这个真性咧系平等。所以当佢最初成道嘅时候啊，佢曾经讲了几句话，佢话一切众生得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佢话只因呢个妄想执着障住而不能证得。佢话若果佢能够修行，除了那些妄想，除了那些執著，那他自心裏面那些智慧這個理體呢，他就得以顯現了。那證明呢他自己是一個過來人，覺如是的平等真理。那日後他到處行法度人，亦都是呢為他們說此這個平等的真理。所以佛者名為覺，亦都以此這個真理覺悟一切的眾生，所以能自覺亦能覺他，因此就名為叫做佛。咁亦即是我哋個教主啦。現就話佛說，說呢即係講呀，就係、是、此一部經啦，就是、佛親自講嘅。而因為當時印度呢有好多嗰啲外道，咁佢亦都講道理呀，而佛個弟子亦都常常代佛宣揚講經說法，所以亦有菩萨说，亦有阿罗汉说，亦有这个外道说的。但是始终呢讲明了佛说，就简别呢不是其他的弟子说，亦不是其他的外道说，而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亲口所说的，那就名为叫做佛说。那此一部经的名字叫做十善业道经，十就是数目。咁啊，文中所講嘅呢十種嘅善法，咁啊當然就唔係話惡法啦。咁啊，因此咧叫做十善業。嗱，咁啊呢個十種嘅善業，而在我哋呢個末法嘅時期，就係好需要啊呢十種嘅善法，一向咧都好需要。如果呢個善法可以維持，无论这个家庭进一步的社会乃至到国家国与国之间呢，都可以得到安宁。如果这个善法不推行呢，这个家庭亦是多事，而社会国家乃至到世界呢，亦都不得以宁静。我们最简单讲一个比例，我本人呢亦都應該算是香港本地人，出生於香港。當我今日都仲記得我哋小孩子讀書嘅時候啊，咁都仲有體罰嘅，唔聽話咯可以打兩巴，或者啦咁啊打兩下手掌啊，咁啊再唔聽話或者功課就交唔準㗎啦，咁啊直情啊打屁股嘅。咁如果男女同校嘅話呢，咁啊，當前啲女生面前啊，咁啊，照樣打手掌啊，照樣打屁股嘅，咁啊，令你有一種羞恥嘅慚愧心咧，你先就可以向學啦。咁所以嗰陣時嗰啲學生咧，就肯定啊，就冇今日嗰啲學生咧咁多嘅問題。嗱，咁啊，學生嘅問題冇咗啦，咁入咗出嚟做事啊，呢個社會咧，亦都冇咁多問題。佢基本做學生嘅時候都已經係乖啦，已經是好人了，有這種德育的修養，所以他出來做事，這個社會呢由於有這個德育的範圍呢住他，也都沒有那麼多的不正常的問題發生。但是今天呢，大家做家長的有仔女學校讀書的，這些問題呢不需要我解去講，大家都很了解，既然不可以打他， 甚至乎大声闹一句都是告先生的。咁你话呢啲小孩子呢啲学生啊，佢仲有乜嘢威过佢？啊，佢上课唔食烟啊，已经话俾面个先生啦。但系嗰包烟仔仲话袋个袋树啊，一到下课啫，个校门都未踏出啦，佢已经大口烟仔咧，挤喺个嘴嗰度食啦。咁啊，其他嗰啲唔正常嘅事更多啊。嗱，咁啊都系关乎咧呢个德育，咁亦都可以讲得关乎呢个善法。如果你有呢个善法，有呢个德乐，维系住我哋呢个人心啊，咁我哋呢个外表嘅行为咧，特别个正常，咁就冇咁多问题发生，呢个社会就安静啦。嗱，咁如果冇咗呢个德乐善法啦，维系我哋呢个人心，我哋举止动静啦，都系唔正常，所以家庭、社会、团体、国家咁就发生好多问题。咁所以莲池大师曾经有一句话，佢话人类佢当佢饥饿嘅时候啊，你话一方面系有一包米，另一方面咧有同样嘅重量，所谓心啊、容啊，乃至肉胃啊嗰啲好嘅肉。嗱，我哋人类在饥饿嘅时候，当然嗰啲米粮啊，就是比起那些心容肉桂呢重要得多啦。在这个时候，这个心容呢就不适宜，米呢就比较适宜了。那我们就所讲这个十善业道法啦，就是在这个五种恶世中呢一剂的良药，亦都是维系这个人类以及世界的和平呢一种呢大同的食粮。我哋如果有咗呢个十善法，而人人呢去受持，等于话唔做呢个恶事啊，你话系咪家庭和乐？以佢由众家庭组织而成呢个社会，由种种唔同嘅社会组合成一个国家，当然都系和平。你想个乱都几难啊！咁啊，因此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一方面佢就学法要修善法。而做一个正常的社会的子民啊，咁啊亦都要修呢个善法嚟维系啦，我哋自己呢个心理嘅正常。嗱，咁啊呢个善字就系好事，点解啦？唔做呢个恶。十就系数目，有十种嘅善业。信佛嘅人固然系要行啊。如果推而广之咧，即使唔信佛嘅人，咁啊亦都要学。嗱，咁啊十个善业。反过来就是十种呢是恶业啊。那么十善反过就十恶，所以我就讲十善呢，那么也都讲十恶啊。那十善中第一种善法就是不杀生，所谓亲亲人民都人民而爱民啊，以一个慈心对人，也都包括这个畜生啊，我们呢不要做这个杀生害命之事。因为学佛的人他要保养的就是一念的慈悲心，而学佛的人有这个杀生的念头，要有这个杀生的行为，是绝对伤害他这个慈悲心。那么我们这个慈悲心没了，我们最高的境界佛道呢就不容易得以成就。而从这个因果的方面来讲，那么我们杀他，我们日后呢也都要被人家杀回的。那么一般人他就不相信这个因果，他只是看这个眼前。例如某一个小孩子他诞生即是出世了，他不单不吃素，他还劏鸡杀鸭来到庆贺，好像自己有了下一代。那当他满月的时候，咁亦都杀生食肉大排筵席，乃至到结婚过年过节与共呢啊拜寿，你话有边一个人呢去食素啊？佢都系藉此呢个机会啊，咁啊大量啦吓，咁啊杀生害命嚟到满足咧自己呢个口里边嘅食欲。即使这个人有病了， 佢都仲係唔知道呢個病苦啊，唔知道自己呢個病嘅業障，佢亦都反而殺生食肉嚟到保養佢自己。嗱，咁如果殺生食肉真係可以保養佢自己嘅，佢哋應該都唔會死啊。其實咧，你點樣補都好啦，咪同樣係要死。嗱，咁我有一個朋友，呢個朋友仲喺度噶，咁啊亦都係我自己嘅信徒啦。咁佢有個親人，咁呢個親人咧係佢自己個妹啊。咁佢呢個妹咧咪嫁咗咧，結咗婚啦。咁佢有個家公，咁呢個家公年老病啦。咁佢呢一家人咧，咁日日都聽你個醫生話，咁買佢啲真正嘅金錢龜。佢話你每日食一隻啦。佢話你個病係有幫助噶啦。咁只有聽醫生話咯。啲金錢龜唔平噶。聽講話過千元一隻嘅，如果正式嘅桂林啊金錢龜啦，咁啊過千元一隻嘅喎。嗱，如果佢將啲過千元咧，日日咁啊食一隻啲過千元咧，佢做好事佢放生佢戒散啦，佢真係功德無量。但係佢日日咁啊食一隻，日日花咗過千元啊，佢點食幾多十隻啊？咁啊最後一批，聽講話半打，佢食咗三隻，咁佢就走啦。佢個病咧對佢冇幫助啊，佢就去世啦。咁啊留翻呢三隻咧，咁啊當然佢就唔會食啦。咁佢就送俾我，佢話師傅啊，佢話你同我啦嚇，打發佢啦。我咪只有將佢放生咯，絕對就唔會食得佢啦。咁呢三隻金錢龜就好彩嘅，就覺得幸運啦，唔使俾人殺啦。嗱，但係佢食咗咁多金錢龜，佢係咪好咗咧？咁啊，同樣係要死，對佢呢種嘅嚴重啊，所謂不治之症啊，全無幫助，仲反而咧為著呢種病啊，咁啊日日殺一隻金錢龜，浪費過千銀嘅金錢，亦都結咗咧呢個殺業啊！咁我哋明白呢啲道理啊，我哋應該咧就唔好殺生。從因果律嚟講咧，我哋殺人啊！人哋亦都会杀翻自己噶，只不过系呢个时间嘅前后或者长短咧唔同，但系总有报应嘅。嗱，咁啊，从前咪有一尊皇帝啊，就是、梁朝嘅时候一个梁武帝，咁啊佢本人咧都好信佛嘅，佢亦都拜呢个智公和尚咧做师傅，为国师啊。咁啊，佢除咗佢自己嘅师傅之外咧，好多嗰啲出家人都系个老朋友，而嗰啲真正要好嗰种出家人咧，都可以直接啊入呢个皇宫咧探佢嘅，去见佢嘅。咁啊有日呢个梁武帝咧，响呢个皇宫里边咧，咁啊同佢一个大臣咧，除咗商量呢个国事之外咧，咁啊有多余嘅时间啦，咁啊君臣两个就捉盘棋。嗱，咁啊，试问啦，你做一个臣子同呢个君王捉棋啊，你啲棋术点样个高超啊？你总唔会令到呢个皇帝咧咁啊失面啦，咁啊处处都让下啦，咁啊让得几样咧？咁啊呢个梁武帝啊，咁佢就时时都系胜咯，都系赢啦。咁啊，当佢正在捉得好好地嘅时候，嗰啲盘棋啊，咁啊有一个法师啊，咁啊直入皇宫啊就嚟见佢，想探佢。咁啊！但系正当佢捉棋捉得啊，所谓入一神嘅时候咧，咁啊呢个和尚啊，咁啊费事嘈住佢啦，咁啊企喺佢侧边。但系梁武帝越捉个盘棋咧，咁佢赢咗喎，咁啊佢就越个精神贯注啊，咁佢口口声声就话杀啦杀啦，即系话食一只棋啊，即系你个盘棋咧，咁啊嗰啲子啊嗰啲棋子咧，都系俾我一只一只咁啊食咗去啦，当然你就输啦。咁我就变咗赢啦，所以佢每食一只棋子咧，佢就杀啦，即系又食一粒啦。咁啊，跟住又杀啦，咁啊又食咯。咁啊，但系佢啲左右咧，听见呢个皇帝啊，点解口口声声杀啦杀啦杀啦？咁啊，究竟啊杀边个啊？佢话呢处冇人，咁啊肯定就唔系杀呢个同佢捉棋嘅大臣咧，当然亦都唔系杀我哋呢啲保镖呢啲保卫嘅人咧。咁啊，梗系呢个无缘无故闯入嚟咧，呢个和尚啊。咁啊，既然佢话要杀啦，我哋咪只有照杀啦。咁我就捉咗呢个和尚啊，出到外边咁啊杀头。咁啊，等佢捉完棋啦， 佢就問嗰啲保鏢啊，佢話我今日約到咧，好似啊有個師傅咧嚟見我嘅喎，佢話我捉緊棋，我都忘記咗呢件事啦。咁你有冇睇到啊？咁啊，嗰個師傅嚟咗啊！佢話師傅，佢話有啊。咁有咁家下咧，佢話我哋殺咗啦。啊，咁呢個皇帝又大怒啦，點解你哋殺咗佢啊？佢話唔關我事啦。佢話你皇上啊，口口聲聲就話殺啦、啊、殺啦、啊、殺啦、啊，咁我哋咪聽你話唔捉佢殺咗啦。咁啊，當時呢個梁武帝咧真係蹬地蹬腳啦。佢就講咗幾句話，佢話人死既然不能復生啊，日子又不了了之啦。嗱，咁我哋就講呢個故事啦。咁啊，點解呢個梁武帝啊，同佢一個最好嘅朋友，一個出家人，點解佢無緣無故一句話咁會殺咗佢咧？當然有佢啦，呢、這個因緣嘅，就係講從前。即是他们两个人的前生啊，那他两个人呢也都是呢有一段业缘，那么当时这个出家人，那么他也都是出家，那么做个小和尚，就未曾呢做到大和尚呢，那么他就很喜欢呢是种花，种那些盆栽，那么有人呢他没事啊，他就去到个花园啊，那么将那些盆栽呢就揾個泥锹啊，咁啊一盆一盆咁啊锹下嗰啲泥，咁啊直象咧希望挑松嗰啲泥都淋一肥淋一水啦，嗰啲盆栽又靓啲啦。咁但其中有一盆咧下边啊有一条和弦，即系通常话我哋蚯蚓啊，咁啊俾嗰啲个泥锹一锹，咁啊成条蚯蚓啊就锹起嚟咯。咁啊呢个小沙弥咧见到佢咁啊，佢就将佢咧用呢个泥锹啊。咁一剁就剁落去，嗰條蚯就變成斷咗兩段咯。當然就唔會生存啦，即使唔即刻死，仲會跳下。咁啊斷咗兩段，咁啊總係不久嘅就死咗啦。嗱，就係呢一段咁嘅姻緣，咁嘅冤孽啊，所以呢一條和弦經過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啦，佢修復啊，咁佢今生做到梁武帝咯。嗱，而呢個小沙弥雖然佢未曾墮落啊。但是他亦都呢经过不知的生日都是做出家人，今生亦都是做个出家人，但是由于他曾经呢无缘无故杀了这条和弦啦，所以今生呢他亦都无缘无故啊，他就被这个梁武帝呢咪杀了他啦。所以我们经常讲啦，他说假使百千劫他所作业不忘，个姻缘会遇时啊，个果报就还自受啊。虽然你经过百劫千劫，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咁长嘅时间，但系你除非呢唔做过一件咧杀业嘅事啊。如果你做过一次咧，你今生唔还，来生都要还啊，此生不还，下一生都要还。所以等到呢个姻缘聚会嘅时候，呢、这个果报。仍然是自己受啊，所谓这个业都是自己做，是自己受。我就打个譬如，例如我们今时今日那些民主国家有法律的，有一个最坏胆的人，所谓偷呃拐骗奸淫邪道样样做齐了，引入一个犯法的人，但是他就很聪明的，很厉害的，做案做得很本事，即是全无痕迹的。咁你即使呢个一流嗰啲鉴证嘅专家，乃至警务处长啊，都好难以发掘到佢啲证据咧，将佢咧去处诸于法嘅。嗱，咁我哋问一句，系唔系话我做案做得聪明，冇半点嘅痕迹或者手指毛，做一个把柄俾你捉住，咁我就冇咗罪咧？唔系喎，现在警务处里边啊。都不知道有几多千千万万件的案件破不到的，他是不是将万万的抹杀从今以后没事呢？我拉不到这个人那就算了，绝对不是啊，他仍然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那些警务处长啊换完又换，所有那些警务人员啊时时换完又换，但是这些案件未曾破的了，仍然是保留在那里，有朝一日这么巧得这么奇啊， 如果有某种的因缘聚会的话呢，你这个犯法者那么仍然是被人被捉住锁住，那么仍然要接受啊这个法律的裁判啊。相信这件事这种理由你们绝对不会反对，但是今时今日亦都抽证到当年啊二三十年前所谓曾经犯过罪的人，那么今时今日揭发的亦都常常啊在电视在电台在这个新闻报纸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情形，那你就相信啊所谓假施八千劫所作的那些业呢不会忘的，到到因缘聚会时啊都果报都还自受啊。那么所以我们呢千万呢不要做这个杀生之事，如果我们做这个杀生之事啊，那么如是因，那么一定是有如是的果报啊。那么灵严经第四卷呢就有这样的意思，那么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那么如是呢彼此互相食啖，生生不了啊。那么人食羊，那么羊死呢他就做人了，为什么呢？那么他被你杀了，那么他当然呢他不生息啊，等他做回人的时候他又食羊，等那只羊呢就是这个食羊的人呢变成做回一只羊，那么你食我，我食你啊，所谓生生不了这个业债都要难偿还啊。那么从此有一个金屠夫啊，屠夫啊即是劏羊的人，他就不杀第二种畜生的，他就专门劏羊是为生的，那么他姓金，所以一般人就金屠夫，屠夫即是劏猪杀鸭，他就屠夫屠房之人，他姓金他就金屠夫，他一生人只是杀羊的，他就不杀第二样，他都不知道经他手啊几多千千万万只只羊咁啊杀咗噶啦，当然嗰啲血债就好多啦。咁啊有人咧，佢就捉到一只羊，咁啊拉去杀噶啦，咁啊行到半路咧，咁啊呢个五祖戒禅师啊，咁啊啱啱咧就经过，咁呢只羊咧就前身嚟同呢个五祖戒禅师咧，咁啊有啲咁多鱼，咁呢只羊咧就望住啊。虽然他的颈被人绑了条绳掹着就行，但他一见到这个五祖戒禅师呢，他就望着这个五祖，虽然他不会讲话，就算叫有声音你都不知道讲什么啦，但是五祖呢亦都了解他为什么事干呢望住自己啊，那么因此呢他就对着这只羊，那么就讲两句话，他说两脚不收遭此活剥啊！咁啊，呢只羊一听呢、这个五祖戒禅师呢两句话咧，佢就自己都静晒啦。佢再唔叫啊，亦都唔揾嗰对眼咧，好似咁望住呢个戒五祖戒禅师咧，求佢打救呢种嘅神情咧，冇咗啦。嗱，但系当时呢个金屠夫咧，佢亦都听见呢个五祖戒禅师咧讲呢两句话，因为佢话大家都系人，佢懂话啊嘛。亦都听到所谓两脚不收遭此活剥啊，呢两句话呢佢亦都懂啦。咁点样嘅意思，原来呢只羊佢前生呢亦係一个人，喺人里面堕落做羊嘅，做人咪有两只脚，咁佢就两脚啦，点样佢就不收呢，做一个两只脚嘅人佢唔修行啊，专门呢是残食那些畜生，又他喜欢吃那些四脚的羊肉啊，那他吃吃埋埋吃得多了，以吃羊肉来保养自己这个身体，所以由两只脚那就变成四只脚的羊，那今生就遭人家杀回了。那所以这个五祖戒禅跟他说啊，咁两脚不收就遭此活剥啊，都系由于你前生咧做一个两只脚嗰个人嘅时候，你唔自己修心养性，专门食啲四只脚嘅羊，所以今生咧你亦都堕落啊，做四只脚嘅羊，咁啊遭到别人嘅活剥啊，将你杀害啦。嗱，咁啊当时呢个金屠夫咧，佢亦都系一个有善根嘅人， 总算佢有啲佛法嘅善根啦。佢听见呢个五祖戒禅师咧，咁啊一讲，所谓两脚不收就遭此活蒙啦。咁啊当时咧杨有杨嘅谂法，佢有佢嘅谂法咯。佢自己一谂，佢话我家就系两只脚嘅人啦，做人咪两只脚啦。佢话假如我现在唔修行啊，啊专门杀嗰啲四只脚嘅人啊，咁又岂不是我咪又变成啦，由两只脚成为四只脚嘅羊啦，咪照想俾人哋杀翻？佢谂唔得。既然有一个出家人咁啊，为自己咧讲呢种啊咁好嘅理论，自己既然领悟啦，点解仲好做呢个杀羊嘅事咧？应该唔好做啦。咁啊，佢唔得唔做啊，佢即刻跪低啊，咁啊求呢个五祖戒禅师咧做佢嘅师傅，佢就出家。咁啊，呢个五祖戒禅师咧睇见佢呢个机缘到啦，咁啊就收咗徒弟，到佢出家。咁啊，安佢呢个法名咧叫做可化，即系话咧你可以教化，所以安佢嘅名咧叫做可化，就话你明白咧，我同嗰只羊讲嗰句话，所谓两脚不收就遭此活剥啊！咁啊，唔单羊，佢了解垂头，唔再望自己啦，唔再哀求自己救佢啊，佢只有接受。佢话但系今日咧，你亦都能够领悟，所以你唔杀呢只羊啦。你都领悟啦，你应该有啲善根啦，可以教化你，导你出家，所以安佢个名咧个法号叫做可化。咁啊，跟五祖戒禅师咧都有十年以上啦。咁啊，有一次啊，佢就同个师傅讲，佢话师傅啊，佢我跟你跟咗十年啦，佢话我都想到外边啦，想个朝下山啊，例如五台山啊、峨眉山啦，佢话我都想个朝下山。去亲近下嗰啲大德善知识，咁啊当时呢个五祖就讲啦，佢话可化，佢话你去，我好欢喜，但有件事咧，佢话你半路啊，可能都会有灾难，佢话你小心啊，佢话不过呢个灾难啊，你唔使惊，佢话你会得救，你有咁嘅命水出去，佢话日后咧我睇你咧，虽然有灾难啊，你唔会有意外。你亦都肯定咧，平平安安咧，翻嚟见我嘅。佢话你记住啦，小心啦。哦，咁呢个可化听佢师傅咁样教导嘛，也只有叩头多谢。咁啊，跟住离开佢个师傅咯。嗱，佢首先咧就去朝五台山，即系今日嘅山西省啊，接近大同有个五台山，系文殊师利菩萨嘅道场。嗱，咁啊，唔好话当年咧，就至今时今日。算是交通呢是方便啲，但是你除了啊这个方便的交通之外呢，五台山都要行好多路的啊，好多地方呢即使车都去不到啊，何况啊当年呢咁啊更加冇今日咁方便的交通工具，有飞机有火车，咁啊都是行路的啦，都是荒山大岭啊，咁佢有人呢接近五台啦，但是前路呢都是荒山大岭啊，咁啊！突然间咧，来一班土匪，咁啊，要佢咧攞呢个买路钱啊！佢话此山都是我开啊，此路都是我，此树都是我栽啊！佢哋若要从此走咧，你就需留呢个买路财，即系话呢个山咧系我开嘅，我做山大王，嗰啲树咧系我栽植，系我种嘅。咁啊，你如果喺度行啊，你就俾啲买路钱。唔俾买路钱咧就唔得。咁啊，当时呢个可化啊，佢话大哥啊，佢话我系出家人，佢冇钱噶喎。啊，嗰啲系你嘅事，冇钱就照劏可也，吓、啊、照食可也。佢如果我劏咗你食咗你啊，佢话我哋劏咗你之后咧，我哋下酒啊，咁啊都系一餐啦好嘅点心啦、啊。咁啊不讲道理，将我绑住，绑喺呢个树上边剥晒佢啲衫，咁啊准备劏肚噶啦。咁啊，佢就好惊啦。但系佢回身一谂，阿师傅话我有问题有灾难啊，但系有救嘅。咁所以佢都好坦然，佢都冇乜恐惧啊。咁啊，果然咧呢一班贼仔啊，想要动手劏嗰阵时，咁啊呢个贼阿哥呢个贼头咧就嚟啦。你做乜事啊？你仲唔放咗佢？佢话出家唔冇钱噶嘛。佢想话道亦有道啊。佢话我哋做贼都已经啊堕落噶啦。点可以伤害一个出家人，一个冇钱嘅人呢？快啲放咗佢， 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咁嘅事。好啦，咁佢咪得救啦。咁啊，后来佢就唔去朝五台啦。谂起佢师傅同佢讲过嗰啲话，佢就即刻咁啊翻去啦。咁啊见佢师傅，咁啊佢师傅就讲啊，佢话你翻来，佢有咩嘢？个波折啦，佢咪一五一十咁啊讲俾佢师傅听啦。佢师傅话，佢话呢啲唔系我得救你啊。佢话假如啊，我唔系咁样当初啊，咁啊同你讲呢两句话，所谓两脚不收，遭此活亡，你总算有啲善根，明白呢种道理啊。谁出家唔再杀羊？佢话你今日嗱唔止还八两啊，佢话你百几磅重啊，佢话你点止还其八两啊？佢话呢啲啦，都系你自己啦，修心系你自己得救你自己啊！我哋从今以后应该以此经验嚟到个度众生，都话劝呢个众生啦，唔好杀生，唔好害命，你应该保持你个慈悲心啊，唔好借呢啲咁样嘅欲债啊！嗱，咁啊有人哋就问啦，佢话我哋孔老夫子都讲过，读个人之初嘅人，所谓当初我哋读书咧有三部嘅《红皮书》，第一部嘅人之初，第二部嘅天地玄黄。第三部《天子仲元豪》的文章教育曹，所谓万般皆下品都唯有读书高。咁啊，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咁啊分成三部。我哋通常讲嗰啲三部红皮书，系用嗰啲红纸钉做书面嘅，亦都可以讲当年啊，每一个小孩子开学读书咧，都一定要读呢三部红皮书嘅。咁啊，最初一部《人之初》里边有咁嘅话，佢话马牛羊。鸡显齿啊，齿即系猪啊。佢话齿六畜咧，系人所自啊，自即系食，即系个食字个独字咁啊，音自即食嘅。嗱，咁啊，既然马牛羊鸡显齿即系猪，马牛羊鸡显显即系狗同埋猪啊，都系人所食噶啦。咁啊，我哋点解唔可以杀佢咧？嗱，咁我哋问题咧就系话，佢系唔系愿意？我哋无论劏鸡杀鸭，亦同劏猪杀羊。鸡又鸭啊，猪又羊，佢系咪唔走？系咪唔害怕？系唔系顶起胸膛？唉，佢话主人啊，你养咗我咁耐啦吓，你可以杀之可也啦，我愿意俾你食啦。佢有冇咁嘅反应咧？佢全无咁嘅反应啊！你平时养佢，每日俾佢食，佢摇头摆尾啊！但系等到嗰日你要捉佢，想要劏咧，佢都有性啊！一睇今日唔对板啦。是稳笨的，他就走的了，他知道的，只不过你的力量强，但是他的力量弱啊，所谓弱肉强食，他没有法子呢斗得过你的人，没有法子呢能够啦吓谂得过你的计仔啊，他就没有法子不给你捉住，他就给你捉住啦，没有法子不给你劏，他没有法子不挨一刀啦，等于话呢他不是愿意啊。等于话我哋一个人，我哋点解唔怕老虎？点解咁怕嗰啲蛇啊？我哋就怕佢咬啦。啊，蛇有毒啊嘛，俾佢噬一噬咧，命都冇噶。嗱，啲老虎咁大咁恶，如果你见到佢唔走，俾佢一捉捉住啊，你脚一揿，咁啊实咬你两口啊，俾佢咬死个。当然啊，保护自己，咁就唔想俾佢咬，就唔想俾佢食咧。嗱，我哋人既然怕佢啊，咁啊嗰啲低能嘅动物啊，佢亦都系怕我哋啊。只不过我哋都识得保护自己，我哋呢个智商啊比较高，唔单话保护自己啊，咁啊仲有能力咧要食佢添。就由于佢咧唔系心足俾你食，佢唔系愿意俾你食啊，咁我哋夹硬食咗佢啦吓。你话呢个冤，呢个仇，呢个恨啊！咁啊，生生世世咁啊，种落来，咁啊，总有一招咧。咁啊，你就俾佢食翻咯。嗱，所以呢个杀心重，冇咗呢个慈心啊，就系为呢个世界大乱之由啊。所以古德讲，佢话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一旦听屠门都夜半声啊。我哋想明白世界上。历朝历代以来有人类的历史，直至今日 处处都有烽火打仗，打仗梗系死好多人噶啦。我哋考其原因啊，都系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呢个屠房里边，例如劏猪啊，咁啊旧时冇电动噶，都系用刀去劏啊。嗰张刀咧尺几两尺长，响个喉咙吉入去啊，仲要劏正个猪心啊，即系希望佢死得快啲啦。所以我哋买猪心啊，街市啊，你买唔买你可以睇到。嗰啲豬心個個都係破開邊咁滯嘅，但係呢個豬心咧就唔係啊，嗰、那個賣豬肉嘅人咧將佢破開個，而係佢被劏嗰陣先係嗰張刀一尺幾長，響個喉嚨咁啊篤入去，要篤正佢呢個心啊，佢個心咪破開啦，咁即等於話等佢死得快啲，唔好咁辛苦啦。你可以算為一種好心嘅，但係你以後都係結果攞咗佢個命啊，呢、這個冤一定結下啦。咁啊！嗰只猪鼻汤嗰阵时，真系嗰啲声音啊发出嚟啊，嗰种啊凄惨啊，几条街都听到噶。咁啊，我哋又何必啊？咁啊，食佢嚟到结呢啲咁样嘅杀业啦。以此类推，如果你杀佢，佢转生为人，佢咪杀翻你，咁啊世界乱咯。嗱，但系我哋亦有一个问题，例如今日中东。乃至好多地方都是打仗，咁香港应该冇事，好多地方都冇事，但系我哋眼光咧唔好睇咁短啦，只不过呢个时间系未到，我哋今日好彩住到一个和平嘅地方，冇战争嘅地方，都系我哋嘅福，但系难保我哋咧畜生冇呢个杀业，只不过眼前有啲福报，唔使受呢个炮火嘅战乱嘅灾患，但系我哋嘅福报享完。咁啊，仍然咧都系要受啊呢、這个炮火嘅洗礼，要用弱肉强食一个种嘅报应啦。嗱，我哋亦都明白，水里边好多动物，每日都繁殖好多，咁啊大鱼食细鱼咯。如果大鱼唔食细鱼，大鱼固然不能生存，呢、這个海亦都装唔晒咁多啊。嗱，我哋都荒山野岭上边，除咗嗰啲大老虎、大狮子、大象之外啊，好多嗰啲小动物。那些小动物繁殖都很强啊，如果不是弱肉强食啊，那么相信满山呢都是那些小动物啊。那我曾经呢见过一套所谓呢那些山里面这个动物的纪录片，那蛇啊应该都很恶的啦，蛇应该呢人见到它都怕的，但是有些雀仔呢它的嘴就很利的，什么掌呢我就不记得了，都几大只下噶，好似啲鹰类噶，佢唔怕蛇噶。佢喺个天上飞飞飞飞飞，一飞到睇到系条蛇啦，啊，佢欢喜啦。佢一飞飞落嚟，嗰五个爪嗰只脚啊，一揿揿住嗰条蛇，但系嗰个头咧，嗰条蛇头咧，仲剩翻两三寸啦，咁啊想话吓，咁啊向上边啊擘大个嘴啦，咁啊咬呢只鹰咧，但系呢只鹰都唔系傻噶。见到那条蛇恶嗰个头擘开个嘴，想话咬自己啊，佢啱啦，佢就擘开佢个雀嘴啊，咁啊一担就担住嗰个开咗口嗰个蛇啦，半边担咗个半边，咁啊剩翻半边啦，佢咪梗系合埋啦嘛，咁啊想咬啦，但系嗰只雀咧个尖嘴都担到个半边啦，佢一掹呢、這个蛇嘴就冇咗半边啦，嗱咁啊再跟住。佢又含住埋其他嗰只边一掹，咁又吞咗落肚啦，嗰只蛇都冇咗个头咯。咁啊，两个嘴，即系个嘴擘开两边，擘开个口啊，咁啊两边都俾人哋食咗去啦，变成一条冇头嘅蛇。仲有咩恶啊？点恶啊？咁啊，跟住嗰只鹰嘴咧，咁啊成条蛇慢慢咁啊吸啊吸啊，咁啊索啊索下，吞晒落肚。呢啲不过我哋都可以见得到噶。嗰啲人咧，佢录影啊，佢影相影到佢嘅。其实我哋好多啊，好多好多好多都睇唔到嘅。弱肉强食嘅世界啊，你话系咪战争啊？只不过我哋佢哋有福报，未曾遇到咁嘅情形，所以我哋咧要谨慎自己啦。学佛嘅人唔好啦，杀咁多嘅生命，唔好咧食咁多肉啊。无论如何。从这个因果上来讲呢，绝对呢就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所谓如是因就是受如是的果啊。 我哋作如是嘅罪孽之因，日后就会遭逢啦呢种感觉唔好嘅果报，所以我哋一定咧要有慈心。第一，唔好杀生，杀生就系恶事。如果唔杀生咧，就系一件善事啦。所以唔杀生就系十种善法里边系第一种。嗱，第二种咧就系唔好偷盗啊。嗱，咁啊反过来即系偷盗啦。嗱，偷盗个范围就好大噶，除咗明火打劫，或者人哋唔响度啊，我哋正正啲偷人哋一样嘢或者金钱，咁就唔使讲就固然你又偷地又抢又盗啦。但系我哋如果呢个心术唔正啊，时时起呢个贪念，或者占人哋嘅便宜啊，或者做生意唔老实啦，咁啊欺骗啊，都系属于呢个偷盗行为之所涉啊。所以我哋如果一个真正学佛嘅人，唔单话唔好偷盗，唔好有呢个贪心啦，利用自己呢个地位嘅身份去搜刮别人嘅财产，我哋仲要咧所谓讲呢个道义，我哋仲要咧有呢个道义之心啊，对呢个贫苦嘅人家啦要帮助啊，要布施啊，所谓正而不苟，自守清廉。咁就冇咗呢个偷盗嘅行为。我哋常常呢要将嗰啲有限度嘅金钱啊，要做嗰啲呢无限无量嘅功德事，都系自己收福啊。咁啊，从前有个大富翁啊，咁啊，每一个人大富呢都有个理由噶，佢为乜事咁大富？咪当然有好多或者啊世代做大生意，或者世代有钱留下嚟啦，嗱咁啊，亦都有好多今生咧，嗰啲暴发户今生发财噶喎，等于话上早咧冇嘢留俾佢嘅，而佢自己咧闯业发达嘅，但系发达未必个个正常嘅，所以呢种道理咧，亦都大家唔会反对，好多咧发财嘅手段咧唔合法嘅，嗱咁啊，从前有个人咧，佢做嗰啲小生意，后来变成咧大富翁，佢点样会变到咧？他们用这个水银秤，就是一把秤里面是通心的，通心它里面有些水银，水银就是重的，所谓水银落地都无孔不入嘛，那些水银的本身就很重的，不是轻的，那它这把秤既然挑通了，里面有些水银，如果它买货的时候，它就将那把秤掹低，咁嗰啲水銀響曬個秤尾嗰度啦。咁你比如我哋買五斤，通常你係五斤嘢咧，嗰把秤就已經係趌起噶啦。但係因為啊，有嗰啲水銀咧，冚唪唥響曬聚曬嗰個秤尾嗰度，你買五斤嘢咧，起碼要有七斤重個份量咧，先至可以將嗰個秤尾咧，咁啊令佢咧升起。咁無中佢咪又多咗兩斤嘢咯？嗱，咁佢卖出嘅时候啦，佢就将嗰把秤咧个秤尾啊，咁啊递高啲，嗰啲水银咪流到啊嗰个秤头嗰个地方啦。就算你唔称嘢啊，咁揸条绳咧，嗰把秤都会趌高噶啦。就等于话，如果称嘢卖俾人哋咧，本嚟卖一斤，佢实际上啊，佢十两啊，嗰把秤早就已经趌起噶啦，已经啊。咁啊，无中一出一入啊，佢真系赚好多啊！咁啊，家业嘅生意好，咁佢就发得快啦。咁啊，由于佢做得技巧啊，冇人发觉嘅。咁啊，有人咧，人总会死噶。咁啊，佢系死啦，所谓老啊死啦。咁佢就只系得粒仔。咁啊，叫佢行埋呢个床边，佢唔起得身噶啦。咁佢就交遗嘱啊，就唔系写遗嘱啦，就交佢呢个口头嘅遗嘱。佢话仔啊，佢话我一生人点解会发达呢？就因为用呢一把水银秤啊，佢话我咧除咗呢个家产全部归你所有，你系我独仔，当然唔会俾第二个啦。佢话我连呢把秤咧都俾埋你，个但系咧呢把秤嘅秘密就系咁样啊。佢一五一十咧同佢个仔讲，佢话你最紧要保留呢把秤啊，佢日后咧你发达都靠呢把秤啦，你唔好违背父亲咧呢种嘅教导。 他自己死而不过嘛。咁呢个仔亦都蒙查查，日只有听老豆话啦，佢亦都系咁样做生意做买卖，咁咪一进一出咧，咁啲赚几多？嗱，咁咪人咧，每一个人都唔同嘅。佢个仔有啲善根啊，咁咪有人咧，佢经过一间和尚庙，咁里边有个法师就讲紧经，好似我哋啱啱讲经咧，佢就好奇，啊，法师讲经未听过啊，睇下啦。咁啊咁啱啦，呢个法师啊，咁啊亦都系讲呢啲唔好偷盗啊，唔好呃骗啊，唔好咧所谓大清入小清出啊，从中咧嚟到欺诈，讲呢啲咁嘅道理。咁佢听咗之后良心发现啦，佢话我老豆生前咁样系唔啱，佢话交俾我咁样做就更加唔啱啦。所以佢翻到屋企咧，佢就将嗰把秤咧咬断佢，直情我毁咗佢，掉咗佢，唔用啦。从今以后修心养性啊，等到佢食唔晒、洗唔晒噶啦，佢唔做生意啦。咁但系咁奇怪，佢正在做呢个呃呃骗骗，佢生咗嗰阵时，啊佢龙精虎猛，一切顺境。但系佢现在啊，佢又唔呃又唔骗，都唔做呢啲咁嘅恶事啦，佢唔掂啊。咁啊，佢自己又身体病，佢有两个仔。比佢老豆好啲啦，佢就系独仔，佢自己有两个仔，多咗一个啦。咁啊，两个仔呢，先后唔够一个月死晒啊！佢真系后悔啊！佢话我做恶嗰阵时，听老豆话用咗把水银秤去呃人，真系乜嘢事都冇。佢话我家听咗法师讲经啊，我自己改过向善，仲反为呢死仔又多病。他有得后悔啊！我为什么我不做回那些不好的事呢？他这个心念一动，那些天神就跟他说，他说某人，他说你不要再做啊，他说现在呢你也不需要退亲，他说你两个死了的仔啊，不是你的好人啊，不是帮你啊，直成是拿债啊，是你的冤家，他说你养大他只有害你啊，害到你咧，仲比今日仲惨啊！佢话由于你一年嘅善心启发，再唔做呢种咧所谓欺骗嘅行为，所以上天咧对你咧就唔单话冇惩罚啊，仲将你嗰两个害你嘅仔日后害你嘅仔咧都先后去世。佢话你唔会绝种，佢由于你一年善心啊，佢话冇几耐咧，佢话你第三个仔就嚟，佢话呢个咧。就是孝顺仔啊，对你日后有绝大的好处，帮助你养你照顾你，绝对不是害你，绝对不是攞债的。他说你不要再试得退心啊，做回从前那种呢不正常不合理的事啊。那他只有听见这个天神讲，他也都信、啊、那么经历果然呢他就真是有生的仔。那么以后这个仔呢还做大官，他做老太爷啦，咁啊系报佢嘅恩而来。咁所以呢个因果两个字啊，我哋咧唔好唔信啊。嗱，我哋亦都明白呢种理论之后，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未必一定咧步步高升噶，反而学咗佛咧常常有啊。好似点解我学佛之后向善咧，又拜佛又行善咧，点解仲好似唔系几顺境咧？就等于话你一念嘅善心法，将你啊。那些业债啊，那些不好的冤债啊，都破除了。那有他的好的呢就来找你了。所以我们遇到什么逆境啊，或者我们学佛之后啊，修行之后，做了功德善事之后啊，好像不是很顺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退心啊，眼光不要那么短啊，我们要看长一点。这样啦、啊、等于说你因为一念善心法，都要将你嗰啲坏嘅冚唪唥啦，嗰啲业障啊，嗰啲债主啊，都系消灭咗，而家得好嘅咧就会来。嗱，咁啊，从前咧亦有一个兵啊，咁啊佢啊当兵噶啦，嗱咁啊早年咧就系用嗰啲咧所谓大银嘅，嗱咁啊呢个故事咧应该都几长下嘅，咁我睇下咧啲时间已经系到啦，嗱咁啊向下问长，日子后咧。在这个下星期六呢再同大家讲。